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22回。黄昏时分，谢志臻从纷杂混乱的噩梦中醒来，烟粉色的帐幔已然换成白布，几个丫鬟穿着校服安静地立于两侧。谢之灵也换上了校衣，并肩簪了一朵白绒花，两只眼睛哭得桃也似，瞧见他醒转，立时站起身，带着哭腔唤道： 姐姐，姐姐，你终于醒了。 听见动静，林轩从门外进来，快步走到床前，对众人道： 你们先出去，我跟姐姐说几句话。 林轩这些年常往谢府走动，谢之灵和他也算相熟，闻言担忧地看了谢之臻好几眼，轻轻点了点头道： 姐姐，我去母亲那里打打下手，晚些时候再来看你。 谢之芳的死已成板上钉钉，谢涛知道了，在屋里又哭又骂，不仅帮不上忙，反而添了不少乱子。家里病的病，小的小，只剩谢夫人一个人主持大局，这会儿正忙得焦头烂额。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，过不一会儿又折回来，郑重地对林轩道： 林哥哥，请您务必看好我姐姐，不要让她再做傻事。 林轩低声应了，将房门合上，转过身看着万念俱灰的谢之臻，长长叹了口气。从沙漠里翻找出谢之芳的遗骸时，他悲痛欲绝，那副模样并不比现在的谢之臻好多少。他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拦住他，再不济也该追上去替他挡了这遭大劫，总好过眼睁睁地看着他死无全尸，抱憾而逝。他甚至生出一种冲动，想要不管不顾地随谢之芳而去，那样便不必在余下的人生里无数次咀嚼悔恨的苦果。可他更清楚，若是自己就这么一死了之，到了九泉之下，谢之芳一定会恨他怨他，跳脚大骂。毕竟他还有那么多未完成的事要做。谢之臻必定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打击，谢府没了靠山，孤儿寡母少不得被人欺负，六皇子又虎视眈眈，说不得什么时候便会再度伸出毒手。因此他必须替谢之芳做完未尽之事，护住他最在意的人，必须挑起谢家的担子，以七尺之躯与狡诈诡谲的奸人对抗。有些时候活着比死更难。林轩全盘接受了残酷的命运，同时不得不想方设法激起谢之臻的求生意志，逼着他和自己一样痛苦地活下去。 姐姐， 林轩摸了摸自己包扎着白布的手，哑声开口： 今日当着外人的面，很多话我不方便说。我怀疑明堂的死并不是一场意外。 谢之臻果真被他的话语吸引了注意力，蹙眉问道： 此话何意？ 林轩见他有了反应，斟酌了一下措辞，小心劝道： 众所周知，蛮夷以畜牧为生，并未掌握生产火药的法子，那埋在陷阱中的上千斤火药来得实在蹊跷。再者，明堂跟我提过，他怀疑营中有奸细和蛮夷有勾结，只是苦于找不到证据。 你是说有人暗中谋害于他？ 确有这个可能，须得细细查证。若背后果真有人设计，那么明堂的死和姐姐的那一封信关系并不大，姐姐不可过于自责，更不可冲动寻死。当务之急是要好好操办明堂的丧事，让他早日入土为安，接着咱们可以想法子慢慢查探，替明堂报仇雪恨。姐姐，你说对不对？ 谢之臻缓缓摇头， 无论怎么说，我都难辞其咎。我猜，此时应当还是那一位的手臂。除了他，想来也不会有旁人对阿唐下此毒手。他第一时间猜到了季温鱼头上，一来动机充分，二来弟弟的死亡，季温鱼的行事手段恰和梦中相合。他的眼底闪起一抹微弱的光亮，这一次为的不是渺茫的希望，而是刻骨的仇恨。林轩说的没错，他若这时候倒下去，只会令亲者痛，仇者快，死后见到弟弟和母亲也无颜面对他们。季温鱼欺人太甚，他总要想个法子为弟弟报仇，让他以命抵命，方解心头之恨。等一切归结，在三尺白绫吊死自己也不算迟。他恨的，他爱的，全都给他。林轩见谢之真挣扎着坐起，主动要了孝衣，还以为他已然打消了寻死的念头，暗暗松了一口气。看着他吃下了半碗白粥，也不好耽搁太晚，于是便起身告辞。 姐姐早些歇息，明日一早我便过来帮衬，若有什么吩咐，你随时使人来前院寻我。 谢之灵见姐姐精神好了一些，对林轩千恩万谢，一路送他到大门外，回来躺在姐姐屋里的矮榻上睡下，这一夜又起来看了他好几次。第二天，谢之真不施脂粉，一身搞素，着下人们将谢府大门到内宅门尽数打开，用白纸糊了，在院子里搭起孝棚，无数白色的布球挂在半空中，树梢上也缠满白色的布条，寒风一吹哗啦啦直响，听起来好不凄凉。他走进书房，拿起纸笔想要绘一幅弟弟的画像，却不知道时隔三年他长成了什么模样，因此迟迟无法落笔。犹豫半晌，他仿着梦里那位白袍将军的模样，画出的人影和三年前分别的他有四五分相像，却又有些陌生。面容英挺，气质磊落，双目隐约含情，唇角似笑非笑，生动传神，惟妙惟肖。林轩看到画像吃了一惊，直叹姐弟心意相通，将这幅画裱好，和挽联一同挂在校堂灵桌之上。谢府又请阴阳先生批了书，定于10月25日未时下葬。林轩亲手写了讣告，和谢夫人拟定单子，让小厮们分班前往各亲眷处报丧。消息很快传开了，谢之方生前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风流人物，又是为国捐躯，众人闻言皆叹天妒英才，唏嘘不已。宁王因为爱将身死而悲不自胜，特意赶回长安，说是要亲自参加谢之方的葬礼。陛下与皇贵妃亦有抚恤，赏了一个忠勇侯的谥号。一时间，前来吊唁的达官显贵络绎不绝，谢家门庭若市。可明眼人都知道，谢家已然绝了嗣，再无可以顶门立户之人。这场浩大隆重的丧事，只不过是最后的荣光罢了。灵堂布置完毕，谢之真披麻戴孝，跪于堂前悲切痛哭着。一张张黄纸落入火盆，不过片刻便化为灰烬。亲友和故交们分批进来拜祭，他带着妹妹一一还礼，神情哀婉，令人望而生怜。直到深夜，他依旧不肯起身，对着棺木哭泣不已，直至声嘶力竭，数度昏厥过去。停灵三日，谢之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，玉容憔悴，身形羸弱，减了两分杨妃颜色，却添三分西子病容。下葬这一日，他觉得棺内仅放些盔甲残片实在可怜，找出几套谢之方离家前穿的旧时衣裳叠好了放进去。 想了想，又翻出两套自己的与他的放在一块儿，也是取一个陪他在黄泉底下作伴的意思。一切准备停当，忽听得门外有嚎哭之声。谢之真转过头，看见一个青春美貌的豆蔻少女，身着大红色的凤冠霞帔，越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泪流满面地走上台阶，跪在谢府门前。林轩脸色一变，走近前来低声道： 姐姐，那位是敏仪郡主，知道了明堂的死讯之后，他闹着要殉情，叫王府的护卫们拦了下来，宁王把他处死，派人将他送回长安，大抵是和我们前后脚到的，也不知这一趟过来所为何事。 谢夫人见围拢过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实在不像话，便硬着头皮上前问道： 敏仪郡主，您这是？ 您是谢将军的母亲吧？ 季思敏从她的气度和打扮辨出身份，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，说出了惊世骇俗之语： 我一心倾慕谢将军，虽不能在他活着的时候相伴在侧，或可在他死后得偿所愿，求夫人成全我，允我嫁与明堂的牌位为妻，做他的魏王人，为他扶灵守贞，待他奉养双亲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